当我 Lulu 喎、哦，喐使乜惊啊？真系苦过弟弟啊！老虎蟹都制啊，你都失望嘅，真系弊家叻啊！你咬我食啊，珍珠都冇咁真啊！今次真系屙不甩啦，我食硬你啊，信唔信我喐你啊？嗱，我先系老鼠，你读纸片啊，真系兴过火丝啊！你唔好扮晒蟹，你系咪脂肪制啊？你唔好结结结结啊！ 几诶，真系俾你取笑啊！我唔发火，你当我病猫啊！食懵你啊！巴士币，正一堆忽鬼啊！你同我收爹啦！你吓鬼啊！你都忽忽地嘅，几大就几大，沙蟹就沙蟹，真系坚抽啊！真系靓爆镜啊！你系咪阿芝啊？装魔咪真系。 你整个猪兜啊你！你真系好味好味，生生生，即刻阿谋整咩？信唔信我喐你啊嗱？你唔系流马尿啊嘛？我睇你有几把炮， 你唔系做嫁娘系嘛？我打个金啊你啊，坚定流啊！有咩留翻大山师讲啦？你冇阻住个地球转啊？你冲大头鬼啊？识识你条毛？你收爹啦！鬼唔知你妈系女人啊？你当我老衬啊？我而家玩谢你，你同我阿师嘅路啊？你唔好喺度廿文廿武啊！你有乜口硬啊？ 你唔有口大只讲啊？关你单字啊？你都冇奶油嘅，你有乜大咁解益你啊爸？你咁都冇用，咁真真系奶嘢，整一大包喎，真系过仔啊！俾膝头对上就系俾，你当我讲你食煎堆噶，得唔得？唔得就食不得。真系热到爆表啊！我一定告到你甩裤啊！你做啲嘢真系牙乌啊！你真系攞啲钱啊！你发咩田啊？真系劲到甩碌啊！ 你发咩田啊？真系劲到甩碌啊！真系渣都无伦啊！唔系，真系渣都无伦啊！你抌我波中啊！你冇扮晒上菜吓、啊，我就睇下你有咩把炮，你抛直我、啊，你信唔信我而家拉你打靶啦、啊？你正一食湿米呢条友正一瘦瘦紧 你真系懒到出汁啊！真系犯梵蒂光啊！我真系天王都满臂啊！正一监粗劣人啊！你冇讲咁多，耶稣啊！准你翻去耕田啦，化到成个猫屎忽咁。 你唔好扮晒死狗啊！超咩超？唔信超过嚟过两招啊！你今晚食自己啊！你都冇奶油嘅，你想食错只居啊？食少少扮代表，你都算沙扑啦！真系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！咁多人死唔见你死，哇！真系边度漏啊？等我拆穿。 哎呀，哇！真系边度漏油啊？等我拆穿你个西洋镜咧！你咪口水多过茶啦，咁大眼都唔臭米气嘅。你啱我膝头哥唔食辣椒酱啊！总之有咩喐揸住碌葱，你当我黄百万啊？正一老泥妹嚟嘅，我食硬我夹硬你啊！你咪喺度食鬼食嚟啦！你姓赖噶？你虾我唔识鸡肠啊！吊颈都要唞下气噶！你都 你屙多尿出嚟照下自己嘅样啦！你真系食龙目都冇味啊！信我打你变屎饼啊！你唔好喺度虾油啊！真系闷到爆肠啊！真系咧发到猪头咁啊！咩话广东话啊？你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！你唔好喺度神啲龙虫啊！你唔系牛底系嘛？东边蛇龟啊！唔通有苏就系你老豆啊？我真系连奶力都出埋啊！今次打风打唔甩啦，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！你见过鬼仲怕黑咩？我而家劈炮唔捞啊！你系咪大眼大睇过龙啊？估唔到你反转猪肚就系屎啊！咋咋谂啦喂！你而家即刻 你而家即刻咧攞我嚟教飞，攞嚟流冷。 你而家即系攞嚟教飞啫。好，我就请你食莲子羹。你咪擘大我得个窿啫噶！你真系好乖，你咪吹水唔抹嘴先噶！你讲住投胎咩？你洗定个八月十五啦！你食咗不得啊！你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。我而家抛我浪头啊！哇，今件事我真系黑过麦豆啦！哇，真系乱个巴黎乱啊！ 哇，真系乱过黎巴嫩啊！你黑鬼食豆腐啊！我怕你有牙，我切个头俾你当凳仔坐。哇，乜你咁弱鸡噶？你都污水水噶？你啲啲啊！ 你都正一猴屎飞啊！你停揸到啦！咁你只系大只杀死蟹啫！你正一猴屎粪都你买定棺材啦！咁你只系装个弹弓车，你今次就、 你今次真系偷鸡唔到蚀渣米啊！你老笋都未生埋，你噏得正一。当秘笈，你醒少少当帮忙啦！你估山粗肉啊，噏得就噏 ，call。